好，第四節回嚟嗱，喂，過年啦，我哋講曬鬥利是啦，食咩啦， 講玩啦， 講玩啦。咁而家喂，過年通常放幾日假？ 係啊。 咁你有咩好搞咧？ 而家大嗱，頭先又講到細個嗰陣時嗰啲嘢啦，大 個就冇得話事啦。 係啦，而家細個啲冇啦，而家大個就比較慘啲啦。大個就通常屋企瞓咯。同埋都要嘅，都要拜下年嘅，有啲長輩都要拜下啦。即係 depends on 佢哋中意飲茶又好，食飯都好咁樣拜 年咯。 即係有啲我覺得老人家啦，佢哋見得一次多一次，咁我就通常都會就佢哋嘅。咁佢哋有啲就佢哋啲時間咯，佢哋去邊度拜我就去邊度拜啦。即係佢哋要食 lunch， 得閒冇問題咁轉頭去，咁就問我，我就比較懶啲。我真係好少周圍走嘅，佢哋唔叫我就通常留喺屋企嘅啫。 我就大鑊啲，我整整下我都變咗長輩。 你今日好啦，你咪唔使喐咯，人哋過嚟拜你。 係，嗰啲我都會去下，去下我外母啊嗰啲冇噶啦。咁我又六親不認，咁嗰啲又唔使，又冇我又唔會同佢拜年，佢又唔會同我拜年咁樣，冇啦。咁咪唔拜年啊？喺屋企插下電啊，打下麻雀啊，或者。我 都有玩嘅，都有玩的。 细个唔系佢啲啲小朋友细个咧，会同佢踩单车啊，去离岛行啊咁咯。 去离岛咁啊，我记得啦。 长洲啊， 我有去过。以前细个有去过，特登出即系点讲，去其他国家玩咯。 系 去日本啊、台湾嗰啲咯。 点解嗰啲系富贵版？我讲我哋嗰啲。吓嗰啲 庶民版， 我哋啲庶民版，你啲离地版啊，大佬。 即系我有试过啫。 过年去外国喎，几有钱啊，贵几多啊，系咪先？ 试过啫，试过啫，唔系成日。 旧年初一嘅时候咧，就同我妈食完斋啦，咁我就。我就走佬，我就冇上去行嗰几百级嘅楼梯啦，大佛寺真系好顶。 你系咪几想拆嗰个啊？ 唔好讲啦呢啲嘢。跟住同个朋友去咗长洲咯，去咗行下，去咗唞下啦，冇人，冇乜人嘅长洲。 系啊， 你知边系啊？ 好舒服噶， 好舒服噶。 你可以见到啲左邻右里啊，会倾下偈啊，咁样即系好，好有嗰种乡土 feel。 系啊，去咗长洲咯，跟住 而家都唔会啦嘛。你几年前先？ 上年啫嘛。 啊，上年啊， 我上年都去。 前排先去完，真系劲多人咯。 初一去啊， 初一入去 冇人去噶长洲。 初一冇人入去。 咁我得闲去下嚟， 好舒服。 今年试下， 几宁静啊，真系。 系啊，又有嘢食。又有地方可以行下，即系可以唞下， 啲咩玩？ 冇，跟住之后唔系去拜神咯。赤口嗰日，即系屋企人就会，我哋去听个庙啦。咁 即系唔计同屋企人玩嗰啲咧，即系 打机咯。而家今年咪打机咯，屋企 冇啦。 如果咪周围都好多人啊， 周围 街真系太多人啦。 唔系新年条街冇人嘅咩？ 唔系咯，啲自由行全部都走晒落嚟。 大佬，你条街冇人， 我少出街嘛。 未过年， 我少出街。 唔知你觉唔觉即喺？呢排真系因为我住九龙噶嘛，咁咪旺角嗰啲地方咧，铜锣湾都有噶，嗰啲自由行啊，嗰啲 佢哋好落嚟香港， 走晒落好走咗好多落嚟啊，好多人啊， 因为我真系好少出街嘅，我就比较懒啲，我就即系大时大节咧，我就停喺屋企。 因为我之前翻工嗰度咧，又系闹市啊嘛，铜锣湾，你好明显系哇，点多咁？即系 新年反而仲多过人个平时， 系啊系啊系啊，圣诞都冇咁夸张， 但换咗人啫嘛。香港嗰啲去晒玩，佢就落晒嚟香港。 都啱嘅，都啱嘅，都啱嘅。 换班 嘅嘛，避免啊， 都啱嘅，都好事嚟嘅。 系啦，反正以前未有自由行啊，未有剩嗰阵时咧，就香港人真系静啦。 系 有好多，譬如你好似八几年啊，唔系八几年啊，唔系七几年、八几年嗰阵时咧，咁啲工厂一过年，咁佢又要去到十五至开工，咁啊。順便放埋大假，咁你咁長假期去邊啫？咁唔去。 我想問，而家大陸新年係咪都係去到十五噶？定係即係淨係好似香港咁一至四日㗎？ 一啲啲噶咋？睇下你如果工廠嘅話咧，以我所知啊，大部分都仲係放好長假、長假期嘅。 唔係佢唔係想放， 係啦， 係嗰啲以前 民工要翻屋企 喺上邊落嚟嗰啲咧，南漂啦嚇，落嚟南方打工喺，翻到北京嗰啲叫北漂啊嘛，個南漂啦，我當佢。咁佢落曬嚟，咁佢又要喂，咁佢。一年到晚你喺广东呢边打工，佢翻上去都住多几日啦。 啱嘅， 同埋路途又远， 佢哋钱都有啲 distance 长途跋涉。不过话时话，其实咧，我即系做资料搜集嗰阵时候，发现咗一样嘢咧， 香港啲 mall 咧都有好多地方，即係商場啦，都有啲嘢幾得意嘅。 係啊 係 啊。 咁冇即係自己覺得極力推介可以去嘅咧，就係元芳，因為佢做成結，即係最傳統嗰啲首飾成結。咁佢哋就有啲好大个噶， 佢系日本嘅成结添。 日本啊，嘅样都似嘅，嘅样都似嘅，系啊。咁你可以去睇睇嘅，即系我觉得呢个地方可以去八卦一下。咁嗰度有即系大啲啦，应该冇咁密集啦，啲人咁可以去望一望。 又系离地嘅地方，冇差鬼。 喂，唔使钱嘅啫，你去睇 OK， 睇decorations 嘅啫 OK， 唔使钱嘅 OK， 唔使钱嘅。咁其他啲反而你问我九年。大部都系狗啦，公仔狗啦。咁、你最唔中意嗰只卡通公仔咧，就原来所有新鸿基嘅咧，都系喺嗰度，即系 Snoopy。咁史努比原来佢有12个商场入边咧，都系全部 Snoopy。新地 OK， 全部新地12个商场都系 Snoopy。咁其实都有好多地方有啲唔同嘅，但系只不过啊，你其实琴日有讲开，我哋之前有讲开，应该又唔系琴日，前日有讲开呢、這个嗰啲叫咩粤曲啊、粤剧嗰啲咁嘅嘢嘅。时代广场有个专系做手作整嗰啲舞啊，咁可以去睇下嘅，佢三佢要去到3月嘅，咁所以都可以睇一睇。 嗰啲太文化色彩系咪好啱？ 艺术嘅嘢冇乜所谓嘅，八卦一下啫，又唔使钱。OK， 咁睇下我哋啲手工艺，原来香港嘅手工艺都有啲即系都靓仔嘅，咁可以八卦一下。 你知道呃人我就唔想。呃嘅嘢我就麻麻地， 呃唔系钱，系啦，呢个系因为嗰个系做咗60年噶，咁系几个嗰个人系叫做陈国元啊，咁专系做大戏，即系专系做粤剧嗰啲舞啊，咁有好多都几靓下嘅， 哇，嗰啲真系全手工嘅， 系，所以我先特登去讲呢两个都系传统嘅手工艺，咁几靓。 莫非你又中意大戏？ 我中意睇靓嘢啦，应该咁讲啦，我中意睇靓嘢啦，咁系人都中意睇靓嘢噶啦，咁唔使钱去望一望八卦下都 OK 嘅，咁其他啲都系狗，咁我讲我惊你话啊又。系狗咁，不如讲啲传统艺。 金行咧好中意每年咧出翻个生肖嗰啲， 都啱嘅。我觉得几好啊， 系咪叫像啊？唔知摆设咯，饰品咯，年年都有噶。 如果冇记错，就每12生肖咧就有啲嘢要带嘅。咁我觉得佢哋都系做一个生意头脑。咁我觉得以前戴玉，咁而家戴金咯。啱都啱嘅，实有人要佩戴啲乜噶嘛？咁我觉得有啲人信噶嘛，即系譬如有啲信八字命理嘅，咁觉得嗰样嘢会戴咗会安全啲嘅。咁你买个心安理得又好，咁金又到好啊，你可以随时变卖翻，都 OK 喎。 哇，成日都摆咁多喺度，系咪真系又唔卖噶？ 你唔计香港人啦，咁你计翻啲邻近国家嚟香港购物嘅，都系买翻啲好实际嘅嘢。咁我觉得 金 系啊，咁新年流流咁整啲嘢， 金 都系嗰类咯。咁嚟紧仲有啲咩啊？你咧，你会去边度玩啊？ 冇啊，好 K 打机咯，做喺呢个宅宅嘅生活咯。 真系真系冇谂到出街， 太多人啦，真系街度。 你屋企度咩机打先 ？PS4 你屋企个电视俾你，你 可以啊？ 我应该仲有部嘅， 系嘛？ 可以啊。 喂，你根本唔系大电视打冇人噶嘛？ 大电视啊， 即系屋企人唔需要睇电视。 妈咪唔系好睇电视嘅，而家佢。 唉，咁你幸福啦，我屋企个 老爸电视机。 哇，仔系简直系垃圾剧嘅焚化炉。 啊，都唔系嘅，你买你屋企有电脑噶嘛？用个 mon 嚟播咯。 咁细，边个过瘾噶？ 我个 mon 23至24寸， 都细啊，冇个冇40几寸嘅打 APS4， 咁你买咁靓做乜鬼啊？买部游戏机。 咁嗰个拎嚟，即系一个人一个，咪唔好烦咯。啱啱先，你可以选择多另外一个位摆嗰个40几寸嘅，都得嘅。你同你啲女傾傾，可唔可以借间房嚟摆一摆啲嘢？咁就 OK 噶啦。 所以我咧已经冇打 啦。不如讲下有咩禁忌啊？反而我真系唔系好识，即系梗系唔好讲衰嘢之外啦。新年有啲咩禁忌啊？ 好忌打烂嘢咯， 系咯， 跌嘢咯， 唔准扫地啦，过咗初二先啦，又唔可以 其实 买鞋啦。 讲真咧，我到而家 过咗15先可以买鞋啊。 系啊， 我到而家都好唔习惯一样嘢，佢哋个个人都叫年初一唔好冲凉。咁我想问啦， 年三十蚊去完拜神已经成阵烟，有几年系好热噶嘛。 系， 咁我想问唔冲凉会臭喎、 啊，所以就 洗头仲有 系咯，咁点算咧？请问， 所以 成阵烟味咁样出街，跟住 屋企我哋咧系要争厕所咯。 我好肯定系嗰、那个 拜完即刻翻屋企， 讲嗰个有好难。 哦，我就话俾你听，我真系会偷鸡冲嘅，即系我唔好意思，我都会偷鸡冲嘅。 嗱，讲真，你而家个时代进步啦，每个屋企有热水炉啦，以前嗰啲 煲水噶嘛。 喂，以前嘅冬唔系啊，以前嘅冬，以前嘅过年系好鬼冻噶嘛，而家咁噶。好鬼冻嘅以前， 又系嗰时冇嗰啲热水炉，你哋 系要煲水啊，冲凉洗头噶嘛？啲细路仔懒得啊懒，你最好唔好叫我冲，大佬。 擦冲 同埋我妈好坚噶，嗰度铁砂掌，佢好热都顶得住噶。佢嘅手唔顶，佢嘅手摸过唔啲水唔热就帮你冲噶啦。我哋细个，哇，真系帮猪咁嘅大佬， 落索嚟。 系啊，跟住哇！我哋咩啊？我阿妈话：诶，今日咁冻，唔好冲啦，洗下面脚都系。哇！我哋真系皇恩浩荡咁样， 就 系 要跪拜佢。 真系，我哋真系细个 逃 过一劫咁啊！好似 我细个都有被逼听嘅，但系后期大个就真系冇听啦。即系我可以避得到嘅，佢唔知情下，即系。 系 屋企人唔知情况下，我就会走去闪去冲凉啊、洗头啊咁嗰啲嘢咯。即系冇办法，你去到太烟咧，即系我 sorry 啊，我需要去拜神啊嘛。咁你真系搞到成身烟味啊嘛。咁你瞓觉点？哇，成阵味搞唔掂。 好似啱啱烧嘢食咁样。 其实就可能唔系好 mind 嗰阵味嘅，但系只不过真系供得滞啦，真系。 就是因为呢样嘢，所以咪个个冲翻屋企赶，跟住就争厕所 咯。哦，咁我除咗呢样嘢之后啦， 要赶住个个十二点钟前冲。 有冇分成着新衫啊嗰啲咁嘅嘢嘅？ 梗有，细个 有，细个有， 大个就去沟女，所以换啊唔系，系着靓啲俾人沟。精华版 而家系， 但系有样好得意噶噃。反而咧年初一咧系着。即系点讲啊？连三十万会着烂少少衫咯，但系通常系会底衫咯。 嗯， 因为其实系有原因嘅，佢哋有啲习俗，即系我听啦、就话咧，唔好咁富贵，咁就反而会积翻啲福。系、啊，反而新年都系噶，即系有啲有钱佬啦。咁我听啲古灵精怪听翻嚟噶啦，就会话通常啲买上去嘅新衫都系烂一个窿仔。 嗯， 即系你嘅唔系 show 出嚟啦，你出边嗰啲就系见唔到，总之有个窿仔。 嗯， 即系你永远都可以慢慢敷，慢慢敷，慢慢敷嘅。咁、我唔知道有冇听过呢样嘢嘅，我觉得几得意嘅。 未听过。 我想马上敷，我唔会做。 急进，咪 中持一期六合彩咯。 唔系，咁我又觉得 OK 嘅，咁即系慢慢积福咯。 未听过， 即系唔好用晒啲福， 又系啱。 即系如果你信佛教嗰个 theory， 佢就会觉得系 唔好一次过去太尽。 系啊，咁佢即系呢个系纯粹分享下。咁有啲人就话年初二去翻娘家啦，拜年啦，咁系咪翻娘家拜年嘅咧？佢哋 我娘家太 即系唔系应该话你娘家，即系你妈 咪娘家太远啦，要翻福。 咦系，你冇翻过？不如讲下你福建啦。嗰时有冇试过翻福建拜年？ 冇试过翻去过年啊！ 嗯、 一嚟多人，二嚟系太冻。真系太冻啦！ 咁你太太咧，有冇试？有冇真系想翻 拜年？ 嗰边拜年定系年初一拜噶？ 初一， 我反而初一系吧。 嗯。 初一系拜年， 唔系，初一我落我老豆嗰度食饭， 初二先系拜年。 开拖先，一个成日叫我好早落去噶嘛，咁我真系好夜先瞓啦，我唔睬佢噶嘛。 系， 跟住初二先翻去咯， 系。即系都系初二，即系原来香港大部分都系初二去翻娘家拜年。 我就初一同我老豆开年，跟住第二开年就出去拜年咯。 OK， 咁赤口咧？即系你哋会唔会真系会避忌唔同朋友？ 去咗变咗屋企人就话去拜神咯，赤口嘅时候就去拜神啦。 哦，你有依个习惯。 初一拜完之后就通常初一就系嗰啲啊食斋啊咁顺便嘅啫。咁即系初三嘅时候 即系车工啊咁。 系啦，嗰啲咯。 咁你 赤口啊？赤口咪又打麻雀？ 系啊，反而我哋 唔会闹交， 特登嘅。即系年初一、年初二已经被屋企人霸晒啦嘛，咁年初三要自己日子咯。咁啲朋友就真系会自己打麻 将。以前细个就会初三去拜年，而家系你。 唔系初三唔同屋企啲亲戚拜年，初三同朋友拜年。 哦，喂，以前就系咁样嘅，以前就系一定要初三跟屋企人去咩嘅，但系而家大个咗，佢哋都唔理噶啦。 睇你自己心态， 我就会走佬周围去。 O K， 因为我就中意我就。 單身，即係我自己本身香港一個人啦，咁我就冇乜點跟嘅，除非啲 auntie uncle 叫到嘅，有啲 auntie uncle 就話星期三，你別 sorry 初三，你一定要食嘢食 lunch 啦，咁我先揀啦，咁橫掂都係佢帶我去鬥利是啫 ，OK 咁樣， 有利是，係利是，重點係利是， 咁冇啦，跟住初四又要翻工啦，初四初五要翻工， 即係初四咁嘅面頭就咁解咯。 係我有一時時咯，我冇乜所謂嘅，翻唔翻工對，咁翻工都有利是鬥嘅 ，OK 嘅。 开心啲 啊！初四咁嘅面口，用个钱就使晒，工咪要翻， 都会去玩。咁问啊，我中意去澳门咯，想玩烧炮仗咯。即系你问我嘅话，我记得我有几年系特登过澳门玩烧炮仗咯。即系你问我赌，我又唔识赌噶啦。啊，有入去玩完一轮老虎机，100蚊老虎机，跟住先走咯。咁多人打过我咯。系 ，OK 嘅，都系打个和嘅啫，一张船票咁就算噶啦。 系啊，唉，本来我哋想讲下啲咩贺岁片嘅，真系 贺岁片冇 嘥气啦，真系唔好讲啦，真系。啲贺岁片依家呢近排啲贺岁片 奇怪啊！ 其实如果你即系睇个 group 啦，我哋开个 group 嘅话，我哋会摆入去啦。我可以 share 得到出嚟就话俾听啦。 系咯， 咁但系真系，唉， 除咗周星驰啊，边个嗰套家有喜事嗰度？超级好笑版之外咧， 真系好经典咯啲。 啊，唔系啊，有一套卡通片，我觉得几得意。 狗仔有喜事 系啦，狗仔有喜事，我会想睇啦。咁你问我仲有一套嘅话，黄子华咯，栋笃特工咯，即系香港人比较 local 啲噶啦。咁另外一套咧就系黄金兄弟，呢个咧就比较少人讲嘅，呢个新即系都几新下嘅，就系原班人马古惑仔。嗱，入边讲乜我唔知 道， 咁应该系搞笑嘅，我觉得，因为佢系喜剧嚟，咁新即系贺岁片嘅喜剧，我谂呢几套我会可以考虑下睇咯。 时间多就太多就可以去睇下啦。 系啦。 我就唔会睇我随便 一时时啦，或者冇嘢做咪走去按下按下咯。 系咁啊！我哋时间又差唔多咯吓，其实一早已经过年嘅，其实初日二月四号已经系新年噶啦。咁啊，祝大家吓！今年咧就揾多啲啦，身體健康啦，係咪先？雖然係狗年，大家都唔好做狗啦，係咪？養狗好啦，食多啲啲狗仔，就唔好將自己變咗做隻狗，係咪？ 領養唔好棄養， 係啦，就可以同個女朋友長長久久，係嘛？ 呢啲我唔識講。咁押韵嘅嘢我唔识讲啫，我都系最简单，都系心想事成，身体健康，最紧要身体健康。 我几惊佢讲话龙马精神， 我都唔呢样我 通常心想事成后面跟。 唔系而家冇狗，做冇狗狗仔赌啊！以前通常狗年啊，捉人哋狗马亨通啊，两样都赢噶嘛。依家做冇狗赌啦，澳门。 我唔识啊，我冇睇赌马同，我唔系好睇赌嗰啲，所以我唔好知。 我都唔赌噶，不过我都系。 我真唔知。因为我中 大家知有讲啦， 我呢个叫无所不谈，咪无所不咪 乜嘢都唔知， 咪乜都唔知。 唔系你问你隔篱我先唔知，得我知咩？ 靠你噶嘛？你话你自己人肉 server 嚟？ 咁你回避下先，我自己讲咧。 讲多次啦， 好，加成。 好多谢，好多谢大家收听，下次再记得订阅我哋条频道啦。咁啊，迟啲开个 group， 你可以加 at 入嚟啦。咁啊，俾下啲意见啦，或者你想啲咩题材，想我哋讲都得嘅。就系除咗打交就应该唔得噶啦，即系我唔会同女人打交。 我就输咯，我都系输硬咯，冇办法。 好啦，拜拜， 拜拜。